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爱北京唱起来。哎呀，这个我就是听前面这段，我就觉得特别想此时放声高歌。 我倒想到另外一首歌，哎，北京欢迎你。 哎，甭管想到什么歌吧，此时正在北京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可能在往高峰的路上会碰到一阵雨，因为我目测好像现在有点天空，哎，即将要下雨的样子。 云层在不断的堆积，而很多人在厦门的时候，下班出门的时候，哎，减缩了一下，下班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一把雨具。 哎，好嘞好嘞，没想到今天这个梗来得这么快。 下班出门的时候。 哎，好，这是二姐和老白，这个戴毅和老白在 FM 九七四带来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不管今天这个雨下还是不下，我们先来一杯咖啡提提神吧。 好嘞，这杯咖啡来自于 华城岩 拿铁幸福肥。 你经深情，不论富裕或贫穷，不论是好是坏，都别想再悔改。从今以后我承诺，只想听你的碎碎念入睡，再把你的杯子全都抢走。我想为你做一杯快乐拿铁，用双倍的体贴让你变得更飞，飞到只有我对你有感觉，那就再来一杯子，一起翻倍，一起幸福。而我就是喜欢你狂放不羁的笑脸，你每跑一斤都莫名爱你一点，喜欢你低头双手抱自然出现，想要陪你一辈子，顶顶餐厅的位置，拿出最高的配置，把你变成个胖子。 OK punchline 不再怕的，跟我一起胖起来，这就对了。我发誓我承诺，每天只想听你唠唠叨叨，所以问个缠住我的理由。 OK 我想为你做一杯快乐拿铁，用双倍的体贴让你变得更飞，飞到只有我对你有感觉，那就再来一辈子，一起翻倍，一起幸福飞。 现在这个点儿在喝咖啡是不是有点太提神了， 晚上就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 你今天是怎么了？是船把你给晃晕了，你还是床上没睡醒就来了啊？ 这个不知道该靠向哪一边更幸福一点。 一会儿是厦门啊，一会儿是船上，一会儿要得就是提前得躺在床上去啊， 对， 还没到家呢哈， 兵奔北坡得奔一会儿才行。 哎呦，一天没见二姐就成这样了。 没有，我们办公室里面今天也聊了不少，是不是？首先聊到了这个领这个电子驾照这件事情。 哎，怎么说？ 据说某人的驾照还过期了。 哎呀，某人在哪里啊？哎，有没有驾证过期的朋友来举个手？啊，反正我是提醒大家，这个驾证的时间一定要看清楚， 是 吧？你别到时候过期了没有领啊，没有及时的更换。你像我呢是另外一种情况啊，我的这个驾证呢是因为我的驾照是当时是在上海考的 哦， 而且我那天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个现在这个驾照，如果比如说你是当时在上海考的驾照，然后你现在从这个上海把这个驾照就要转到北京来，转回北京来，这事是不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其实它并不麻烦，你就花点时间去办一下就好了。 对，可能需要你提供一下你的身体的一个健康证明，做一个体检，简单体检，比如视力的， 啊。 你确定你这是一个正确的流程吗？ 我当然， 你张口就来啊。 我换过、 哎、 你要做一个简单的视力调整、 啊、 要一个检查、 哎、 然后同时拿上你的一个照片 啊、 去交管部门办理一下就可以了。 你就把那自行车的驾照给换出来、 哎、还得交一个10块钱 啊。好嘞。好了，反正呢，电子驾照，昨日下午4点起的北京交管12123啊平台是正式上线了电子驾照，我很多朋友都体验了啊。 对、 反正相对还是挺简单的，5分钟，基本上审批啊，申请和审批就全完成了。 嗯，像我这种可能身份证不是那个二代最新的身份证，它就需要有一个，在线拍一个照片的一个过程 啊，稍微有一点复杂。 对，稍微有点复杂。 但只要你是有身份证的人，这事儿都不算太难吧？ 只要你的电子驾照也别过期，是吧？ 哎、 你的这个驾照表，实体驾照不要过期。 对，我的可爱的吉普车，我开着它出去的时候，那必须得是一个，甭管是电子驾照、实体驾照，啊，它是得是有驾照， 哎， 它才能够上路嘛，是吧？哈。 路上注意车速。 人站在高楼上，看着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他们拿着苹果手机，他们穿着耐克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他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他很难过，我悄悄地许下愿望，带他去蒙古国。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逃说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飞逝而去，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听着歌，我感觉我已经开着吉普车啊，这已经就在路上啊，准备行进啊，就是到我自己的想要去的一个目的地了。 在金九银十到来的时候，想去哪个目的地走一圈啊？ 啊，我先去一趟。 去，我应该说厦门吧。哎 哎、说先去昌平啊，怀柔。 哎，采点葡萄。 哎。 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 郝云啊，这首《活着》啊，其实也是挺减压的一首歌。 嗯， 应该说双减的啊， 嗯， 减负减负的。其实音乐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帮助你去舒缓情绪的。 对，它可以在加号这一块做得更多，比如说增加快乐，增加你欢快的情绪。 咱们这预告就得出来了，是吧？ 自己说，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乐，可万事都一笑而过，还有什么意思呢？ 哎。 那怎么着，笑总比哭着好吧。 所以他是在说我不能一个劲儿的笑了哈。待会儿我们来进行一下新歌测评，因为每天在下班路上的时候，不仅带来欢快的情绪，一些值得聊的话题，同时还有更多的好听的新歌。 你这个算是一条片花，帮我们转了个场啊！ 哎， 我们的新歌测评，上周其实梁静茹推了一首歌，我记得我们测评过。 哦，那天我没听到，有点遗憾。 再见少年啊，也是的 OST。昨天呢，他又推出了一张全新的概念 EP， 叫《时光随想三日思》。哎， 怎么个思法呢？ 就是一共收了三首歌， 唱的是 啊， 今天、昨天和明天。 哎呦，感觉本山大叔出来了啊！昨天一点爱，今天半永久，明天双人舞。 哎，感觉这个名字还挺押韵的。同时呢，这个概念十足的这张 EP 呢，三首歌唱出了关于时光的三日思考。所以很多听友们、同学们，昨天是不是都已经预习了一下这些新歌？ 来测评一下，三个时空、三个心态、三个不同的状态的歌啊。时光随想三日思，三日思其实是三首影像诗。 哎， 然后呢，就是听听现在的这个梁静茹是不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费时梁静茹？ 对，这是专辑的官宣的文字，所以我们听了象征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象征今天的半永久，看看这样的一种轻电音的清新的告白，还有包括他的昨天一点爱是那种很大气的摇滚抒情，以及明天双人舞是一种历久不衰的经典的 house 曲风。 据说这次也是实验性的一种玩音乐的态度啊，专门为了三首歌准备了三支不同的麦克风。 哦， 因为其实麦克风呢对于歌手也会有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歌手在演唱会上一定要特别执着带一支自己的麦 啊， 所以哎，我们先来听一下今天半永久这首歌。 好，来听听今天半永久。 这个半永久对于女生来说是很熟悉的三个字啊。 所以我们在办公室打趣嘛，这个名字听上去感觉督促我们该注意一下面部的化妆了。 好多事儿不能说一蹴而就啊。 黑一半当一半，好不容易温暖，温暖还阳腐烂心，回一番热一番，怎么细心打算，难免有遗憾，短信是淡淡永久的光环。 今日我们测评这张梁静茹的 EP《时光随想三日思》，主要以这首歌来测评啊，主测评这首歌。我觉得，哎呀，听完以后觉得， 说实话， 不知所措。 说实话， 哎，说实话就是不喜欢，因为我其实一直对梁静茹的期待就是她音乐的那种治愈感。 嗯， 我觉得这首歌多少就沉浸在自己的那种。 小世界里， 私敏当中没有办法，就是让别人知道他想什么， 嗯， 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一个空间。 嗯， 我当然知道他想表达一下，就是用借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或者我觉得作词人，嗯，啊，包括整个的曲啊，整个的编曲，其实都试图营造一种氛围，冥想的氛围。 嗯，对对对， 对。今天我在想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我觉得他不太容易让人靠近的感觉。 嗯， 反正至少我觉得，哎，就是一个氛围。 哦， 但是没有让我听到，啊，听完这首歌会有一些什么收益啊，或者收获啊，收益。不对啊，不理财啊，收获。他就是，哎，我听完以后，我想，哎，我今天也是应该思考一下。 对 啊，三省吾身，但是没有。 哦，这是你的感受。我另外一种感觉，我一开始会觉得我听错了歌，就感觉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梁静茹，有点不像梁静茹的感觉。 哦。 但是呢，你会觉得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突破， 好吧， 对吧？他勇敢在自己这样的一个年纪，在大家给他一个固定印象哈，治愈型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同时能够敢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唱了一首电音的歌，轻电音的歌哈。 对，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他需要听上至少两三遍以后，你才可能会喜欢上吧，我有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试验的一个态度。 嗯， 从听感来讲，我今天给出的 删除了， 对，就是一个我的星级啊，因为现在我们是评一个星数 啊， 星级。 嗯， 在聊天室里面那个投票就是从 一 星 到 五 星， 那我今天给三星吧。 嗯，哦，那我要给四星，因为我觉得虽然这很不梁静茹，但是声音又真的是梁静茹，所以我期待我多听几遍之后找到更多的爱她的一个点 啊。就反正你还是相对支持， 对， 啊， 我喜欢她这样的声音。 对，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五星才可以上传哦， 那先待定一下呗。 咱们听友也不要太礼貌，就是你们真的喜不喜欢，嗯，决定了这首歌是不是留在我们的这个本周的曲库。 对对对， 测评的车， 嗯，可以了解一下。 差点说车库，嗯， 被我带的， 你怎么回事？这 走吧走吧走吧，今天 曲库曲库， 今天适合去吃个串。 你上来就说驾照的事儿，后来这个对吧， 就是开着你的吉普车要出去越野的， 这一会儿厦门一会儿又船什么的，嗯，心都飞了， 没关系，今天是开学第二天，我们也跟着学生朋友们一起慢慢找回开学的状态， 哎，减减负啊，好吧。嗯，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的心继续飞扬出去， 嗯， 飞到哪里呢？飞到初恋那里去， 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 又是这种金曲返场的系列，来自于回春丹乐队啊，翻唱这首久久的老歌《初恋》，原唱的是非常久远的一个歌手啊，叫林志美。来听这一版吧。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遥遥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因夜失眠，仍知心里仍问为何共他见一面，错恋默默望着事，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心那接触已令我多癫，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你，可爱的一个错恋。 落上几天，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 那个说听到这首歌就想到如花的朋友就会出来。哎呦，哎，二姐 应该想到食神吧？ 啊，食神， 嗯， 食神里面也有如花啊？ 没有， 如花不是常在那个星爷的电影里出现吗？ 对，但不是吧？我觉得那部电影里没有他抠鼻孔的样子。 哦，没有他，你都记得这么清楚，看来你格外关注他。说你是不是想 cosplay 一下？ 我刚才已经 cos 过了，因为在想那个电影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的时候，已经不自觉把手指头。 嗨，你停，文明文明啊！ 哎， 就我是觉得听一首歌能听到一张脸啊，或者一个形象出现在你脑海当中，证明这首歌也确实对于影视有足够多的影响， 也证明那部电影也确实成功了。 难道不应该想到的是美好的事物吗？ 有些美好的事物、 啊、 它其实是在一些比较滑稽的画面呀、啊、或者有一些感觉让你觉得特别尽兴的事情的时候增加了一些画面感。 嗯， 嗯，我现在脑海里面有很多的画面 啊， 因为我们今天聊尽兴这件事情，人生得意须尽兴啊，原词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啊。 哎， 我们今天聊这个事儿哈， 莫使金樽空对月， 继续。 哎，没了，将近九，就想了这么多， 后面还有， 背不下来，背不下来。不过你刚刚这个人生 得意须尽欢， 嗯，在这样一个须尽兴的场景，应该是在酒桌上吗？不应该吧，应该不是将近九这样的一个劝酒歌的感觉里。 原词是这个意思、 啊， 但是我们现在理解它，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场景啊，需要你尽情的发挥、嗯、啊，对吧？好好的去感受这个美好的瞬间， 嗯， 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听友呢，其实刚才也发了一些内容，到哇，多数又是跟吃有关。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娱乐最王牌，吃货最前排， 能不能好好的？朋友提到了，就是在一次三亚假日的时候，葛优躺，娃们玩沙子，各自尽兴，嗯，那种感觉。 人已经开始写诗了啊。诗人啊、某某啊，在聊天室里面留言说，人生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失落，有恰到好处的遇见，也有撕心裂肺的怀念，但是时间总是向前，没有一丝可怜，所以人生得意须尽欢啊，莫使金樽空对月。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小作文这开始走起了是不是？但我觉得挺好，大家会觉得既然问的是人生得意须尽兴，今天说的是高兴的事情。 对，有时候高兴也未必是吃喝玩乐，有时候就是一个瞬间的感受。比如生如夏花说了，他最近有一次下班冒着大雨赶到了最爱的西角楼，见证了最美的彩虹。 哦，那些霓虹出现的时刻， 对，多少年都没有那种，就是你，刻意的想，就是在雨中走走，浑身湿透的那种感觉。 哎， 哎呦，真是太尽兴，留在记忆里了。 很多人想到是怎么能让我尽兴呢？先实现财务自由。 呵， 这个想法和要求还是挺多的。 尽兴的收钱是吧？在那个卡上。 财务自由。 哎、这次这工资发的。突然一下发现，梦醒了。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心无所限，即日起购李 Q3 可享首付2万，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助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好了，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哎，这个好消息。 嗯， 是好消息，感觉就是后面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降价了？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我们招同事。 对，招同事、嗯、啊，这个厉害了。你就是会有一个做电台的主播的一个梦想。 没错，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啊，表达的欲望啊，并且有想做主播的梦想，这是一次好机会。嗯， 你好，大主播。 哎 哎，你爱什么？我在喊那个听节目的某一个，说不定会成为我们大主播的朋友啊。 对，就是收音机旁你。 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在热烈报名中。这次大赛呢是放宽了门槛啊，然后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都可以报名。 获奖者呢不仅可以获得了奖项的证书、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典礼，而且更有机会获得签约的资格。所以要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来报名。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一段呢？想到今天的话题尽兴， 嗯， 就是那个尽兴的感觉，是你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会很兴奋，对不对？ 嗯， 你可以在你那个梦想绽放的时候呢，尽情展示自己的一次机会。 就不仅是要想，并且你也有能够去实现它的一些能力，并且有这样的机会，你才能够尽兴啊。 对，我们小的时候听到说，哎呀，电台就是要办一个什么比赛啊，主持人的比赛啊，嗯、包括招什么主持人的时候，你的心是那种 热情澎湃的。 我在想象现在还会有朋友这种感觉，哎，我想试一试。哎，我想到电台来工作，我想哎成为这个戴毅的，这个同事。 想成为白洁的好朋友。 哎，对，让戴毅给我买咖啡喝，啊，让戴毅请我吃饭。 好嘞，我知道他是在，我是要招一个主人，然后我是他助理，对不对？ 主人，你这个就是角色扮演了，就没法理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听欧阳娜娜的《夏天》。 春雨后，太阳缓缓的露出下。 气球陪你兜风，看见所有会笑的星空。 京入秋的时候听到之后，夏天未免感慨啊，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版本，来自于欧阳娜娜。 欧阳，好，欧阳娜娜没关系，本身也是拉大提琴比较擅长嘛，所以唱这样一首歌，感觉有一些化繁为简的表达。 哎，对，就唱的不如这个，哎， 没有李玖哲那么用力。 对，就不像我们想象当中，就是李玖哲也那个版本也好，后来好像还有一个刘瑞琦的版本， 哎， 就是他们唱的很正啊。 嗯， 虽然李玖哲的发音不好，但是基本上你听出来这个歌手的那个素养。但是欧阳娜娜的这一版呢？你听的就很亲切， 清新嘛，就是年轻化的一种表达，就是轻轻柔柔的，像一阵秋天尾巴吹过的风。 对对对对对，就风格和你唱《爱不释手》是完全两种。 那不一样，对吧？哎，我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风格。 你那个适合去《将进酒》酒吧， 哎， 然后再来一段《将进 酒》 之后。 好，谢谢提醒。 嗯，好，我们今天这个剧啊，我不知道，反正你最近在追，反正我《扫黑风暴》这个剧，我是 你追完了 没有？ 哎， 还差那么一集两集， 那说明你就是不肯付费呗，不肯点播。 得，我说了差了一集两集，一定是超前点播过。 是的，嗯， 到最后一集了，啊，据说这个高明远啊，哎呀，离这个他的这个身份就逐渐谜团要揭晓了。 我觉得那个大 boss 不是他吧，啊，所以没有付费超前点播的朋友，还可以在今天晚上在八点之后再追更一集。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抛一个梗，看看有没有人阻止我。没有想到没有人拦着。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其实追一部剧，如果说能够追得很尽兴的话，也可以。当然，我们不希望是以这种超前付费点播的方式，不想成为被割的韭菜嘛。 反正《扫黑风暴》和《理想之城》都完结了，然后《云南虫谷》现在呢，有些朋友也在追。 对， 我们再推荐一部新戏好不好？ 这部新戏呢，是由实力派的演技演员何冰来主演的古装剧哈，特别传统的一部古装剧《刘墉追案》 啊，今天晚上北京卫视 没 啊开播了啊，背景设定在乾隆年间， 嗯， 这刘墉呢也是这影视剧里面常用题材啊， 嗯， 然后呢，哎，侦破一起案件，然后呢，何冰大家都知道以前大宋提刑官， 对， 还有 这个《神探狄仁杰》里的元芳， 哎，让人印象深刻啊，这个刘墉，我刚刚说了，影视剧里面常常有他， 刘罗锅嘛， 对，这部剧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嗯，据说明天吧，哎。是明天播还是 今天晚上北京卫视开播。我觉得这部剧啊，其实有很多的配角也可以关注一下，比方说演傅国泰的是李乃文， 啊， 这也算是大家这些年看一些现实题材剧追的比较多当中觉得非常出彩的一位演员。 因为我刚才因为这个 OST 合足道是歌手张磊演唱的嘛， 哎， 我刚才看张磊发，我还朋友圈问他，我说， 哎， 今天要播了， 哎， 他说是明晚。我说的是播你的歌，今晚播。 白酒走山海，复活何足道哉？人间有时快意，干成分好歹，坏得乾坤豪迈。千古佳话里几多无奈，世人分说道无爱在。追冰壶秋月，人生百态，你不懂也不怪。从南到北，悠悠江山，日月如怀，不为权贵，不为财。善恶有报，一归其中，尘缘莫摆，做掉人心鬼胎。是非曲直肠道，何足笑传千载，大局自得悠哉悠哉。爱恨也罢，恩怨也罢，百川归海，于情是轻舟小菜，两袖风欢喜此张嘴。白袖走山海，复活何足道哉？ 间有时快意干成分好歹，坏的乾坤豪迈，前途加华丽几多无奈，是缘分说道乎爱在追冰湖秋月，人生百态到北，悠悠江山，日月如怀，不为权贵，不为财，善恶有道，一归其中，尘缘膜拜，做掉人心鬼胎，是非曲直，长道合足，笑传千载，大曲自得悠哉悠哉，恨也罢，恩怨也罢，百川归海，与青史轻舟小菜，两袖风欢喜自来。 张磊为这部剧刘墉追案演唱 OST 和足道，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北京卫视就将会上线的一部新剧了。虽然说之前没有听到太多的宣传，但往往一般这样的剧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悬念，一开始不会给你吊足那么多胃口，反而容易跟随着一边每天的一个观看慢慢的积攒口碑。 哎，因为悬念就在剧里了， 对 对吧，真相只有一个啊，对，这个主题不一样啊，但是我是觉得就这种题材还是很招人喜欢的。 对呀、 啊，有历史题材，然后有一些悬疑， 熟悉的人物， 对大家喜欢的人物刘罗锅，然后呢、男生也不会排斥。之前我们就了解，哎，说这个一般追剧的女生偏多嘛，男生很难找到说一部剧说自己能追下去的。还好前段时间的扫黑风暴让我们也算是啊过了过瘾。这个理想之城呢也会有一部分的男性的用户啊，那接下来的这一部刘墉追案，我觉得应该会有不少男同胞跟我一块儿去看吧。 我觉得包括如果说这剧好的话，只要这个剧情写特别合理，并且让人觉得里边的演员演得也很在线的话，不管说它是古代剧、架空剧还是现代剧，一样会有很多的人想去看的。 对，就突然想到有一段时光，就是你追剧追的，我就看剧看得很尽兴的时间，一定你得有足够多的漫漫的长夜供你消耗。 这个我这两天有点发言权，我曾经在大概五天之内的某一个晚上，我记不太清了，我看到了凌晨3点多、就是为了追扫黑风暴把我欠下的那些集数，以及我又额外看了个电影，其实看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自己内心是很满足的。 怎么一点都不克制呢？你看就像我会大概不就看3集差不多。 但是有的电影你一旦开启了之后，你就想把它一晚上看完呀， 还是 你不想把它，还是有时间， 证明还有时间，工作还是安排的不满啊，还有很多的空余的时光，没有为我们的团队做出贡献。 谢谢制作人，让我有机会去追追剧哈，然后把一些剧的观后感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工作。 哎， 特别笃定说这也是工作。 哎，我竟无言以对啊！我是觉得追剧是也可以尽兴的。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追一些剧，《庆余年》那次，我记得我很清楚。也是看很久就觉得很过瘾。 哎，当时那段时间它也算是那一阵子的现象剧了。 对，包括后面的《长安十二时辰》。好了，剧的事儿啊，尽兴的追剧的这事儿，我们可以稍后再聊。那接下来我们马上看看今天的藏宝图会出什么题，好吧？ 因为有人推了一首新歌，就叫做《尽兴》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也算是连接着话题，听听这首新歌。它就是吉克隽逸。他通过了一首动感的这样的一种节奏，自信的表达，传递出自己的方式，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够做最尽兴的自己，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吉克隽逸就是一直唱歌很自信，最近录那个中秋晚会，央视啊花絮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大凉山，民族服饰出镜啊，就是有那种民族风情啊，像很时尚的大片儿。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好，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4醉王牌，大家只需要回复尽兴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吉克隽逸这几张特别酷的照片了。 哇哦，那我们顺便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请问吉克隽逸穿的是哪一个 少数民族 的 服装 呢？ 对，哪一个少数民族的服装？现在请发送正确答案过来吧。 对，发送到974醉王牌以及加上你的手机号码。 你可以连着发嘛，就是发到一条里面，尽兴，逗号，然后加上他的这个我们刚才问的正确答案， 他是哪个少数民族， 然后再加手机号。 I'm on my way， 华丽翻唱，尽情看我搬得到搬得到，走路带着我 I'm on my way， 边只有我最懂我，麻烦你看好我做精心的自我。学不会对凭空所来的钻石有所谓，在套路深的猎人自行劝退，当个聪明的女人你会选择乖乖被牵着走，还是爱不释手。哦那那那我千杯不醉，自说自话自己万岁，别插手我的搭配，别给我指路站队，别对我天花乱坠、yeah、I'm on my way 叫尽兴，别忘了回复尽兴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七四醉王牌，可以看到他这次时尚大片啊。 嗯，我想包括今天晚上如果第二天星期五明天没有什么安排不用早起的朋友，也可以今天凌晨哦，明天凌晨看看球赛嘛。 啊，对对， 国足的比赛哦， 这个同样让人期待啊。 是， 就是国足对阵澳大利亚队啊，希望你们也看球看得尽兴啊，但是前提是明天早上你上班的时间可以商榷啊， 老板比较宽容，你可以11点到岗， 或者你是熬夜冠军，早上起来没什么事儿那种。 别像我， 哎，天蒙蒙亮，醒了，啊，别人说醒了你才准备睡，第二天工作的状态就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吧。 嗯，需要好几杯咖啡。 给你唱一首歌，闭上眼睛，把心交给我，这一刻。有你听见幸福的颜色。 再来一波回忆杀，不知道有还有没有人记得这首歌啊，当时那个版本的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来着。 新鲜的快乐在我手中为你颤抖着，多一秒你的笑容付出什么都值得，旋转吧银河，都记录着你的喜怒哀乐，让我来谱成歌，让我为你唱一首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这是爱，你会明白你是唯一不可替代，让我为你唱一首歌，闭上眼睛把心交给我，这一刻要你听见幸福的颜色。新鲜的快乐在我手中为你颤抖，多一秒你的笑容付出什么都值得，旋转吧银河，每个音符都记录着你的喜怒哀乐，让我来谱成歌， 世界都陪你听着，这是爱，你会明白，你是唯一不可替代。让我为你唱一首歌，闭上眼睛，把心交给我。这一刻，有你听见幸福的颜色。给我你的手，靠在我肩头，把所有风雨挡在身后，让整个星空为你演首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这是爱，你会明白，你是唯一不可替代。让我为你唱一首歌，闭上眼睛，把心交给我。这一刻 有人最近也正在回忆杀，像Jolin 就说了，他重温了一下《放羊的星星》 啊，对，那个里面的 Grace 一想起就直接哭。 那你说你刚这个问题又问了一句，这首歌来自于哪个电视剧，以至于我们有几位听友会以为这是我们的互动问题。 没有，就是 还把电话号码都发了过来，你说我们选是不选？ 就是因为让戴毅回忆的时候他完全想不起来，所以就顺便抛了这个题。这是一个翻唱的版本，让我为你唱首歌，来自张新特，哎，对吧？是叫 没错，张新特翻唱这个版本。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放轻松，跟我们一起下班路上听好歌，同时我们一边听一边聊吧。 嗯， 有人提醒我，刚刚你说到的《庆余年》呢，说这个书比电视剧精彩太多了。 嗯， 就看到二十五集的时候看不下去，就倍速看了最后一集。 哎，那我想问问你，白姐，如果有一部剧啊，你真的是一开始带着满心的期待追的，觉得追了一半也都看得还行，但是最后有点烂尾了，你会用倍速看完吗？ 不会。 你依然用正常的速度也看吗？ 我不会倍速看，我会快进着看。 那不一样啊、 哎、快进着看的感觉是吧？哎，都懂的。 其实你发现倍速看也是一种尽兴，就是你快速的把一个剧情的尾巴的一个收尾知道了。 不用 啊， 不需要， 不需要，那就剧透呗。 作为一个这个大学学习这个影视文学的这个朋友来说， 那我就凡尔赛了一下。好的， 对，就差不多就得了，就过。哎，但是我理解啊，因为如果一部剧你之前先看了书，其实剧你就很难。真的就是有个顺序，还好《庆余年》我先看的剧，我以后再看书，我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嗯， 那个《长安十二时辰》就不是，我就是先看的书，后看的剧。 嗯， 哎，你看的时候就宽容一些。 哦， 哎， 所以像比如你看，我最近在追这个《云南虫谷》，但是我没有看过这个《天下霸唱》的这个《鬼吹灯》，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剧的整个包容度就会好很多。但是呢，那三个角色，我现在跟你聊了，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点？微胖是吧，就是胡八一也微胖，然后胖子也微胖， 你说你 然后佘礼阳也微胖。 看一个剧不看人的剧情，看人身材什么情况、啊、 但他不是摸金校尉吗，对吧？ 你就跟你看一场球似的， 对， 你说 符合身份和角色定位啊。 你看一场足球赛，你看的不是说比赛的进程，你看、哎呀，这个帅，哎，这身材好。 对，首先你得觉得这个角色跟这个人物的形象得合二为一，能合得上才行。 绕回到足球了， 好嘞， 啊、我就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这个比赛，明天凌晨，真的很期待，因为刚才有朋友提了说看球尽兴的事儿，我们待会儿有空可以再聊。 嗯， 只就这场比赛来说，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我们一边听好歌，一边聊聊天，我们一边就是抵达自己的目的地啊。如果要遇到下雨天，记得一定要撑把伞啊。 嗯， 夏末秋凉的时候要注意啊。 好，我们在音乐当中也给大家撑把伞。 哎，来听这首《有何不可》，来自许嵩。稍后看看今天电话，我们到底要打给谁？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小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盆水往下淋啊。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格罗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 在线上久等了啊，哎，请开进场吧。 Hello， 你好。 嗨，你好。 嗨，久等了，怎么称呼？ 哎，你好， 你好，戴 毅，你好。 嗨， 怎么称呼？ 啊，叫我小刘。 小刘啊，好了，咱们这个老朋友不客套了啊。这个因为看你关注我们也不时间也挺长的了啊， 差点说关注我们不久。 哎，不久，确实两三年的时间啊。在漫漫的时间长河里面，我们也可能认识了没几年，但是呢，相信。 嗯， 哎呀，以后我们会一直相伴，对不对？ 没问题，我会一直关注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 好，谢谢，嗯， 感谢，感谢啊。 嗯，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预热题的答案吧。 对，来，我们刚刚是让大家看了一下吉克隽逸的几张新照片哈，这个是有民族风情服饰的，请问他在照片当中穿的是哪一个少数民族的服装？ 彝族。 对啦。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式开始今天的挑战了。 嗯，第一道题是这样 的恋爱 99 久久延续的A 幸福 B 浪漫。 哦，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呀。 张韶涵的歌啊，嗯，是我唱的不好听吗？对不住啊。 他应该是一个很冷静的朋友啊。 对， 他一边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在思考。 对，你想想看，是选幸福还是选浪漫？ 幸福， 选幸福，好，听听看是不是？ 恋爱 了几年，久久延续的浪漫。Sorry， 不押韵呐。 他没考虑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他觉得可能幸福更重要一些。好的，那 没 关系。 可能 对他现在的人生阶段是更想的是幸福感啊，不是浪漫的感觉。 对， 好， 好，没关系啊，后面的两题争取都答错吧，好吧？ 好的，明白， 就是反着答就行啊。 哎， 来， 好嘞。 第二题，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什么 ？A. 悲伤 ，B. 孤单。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选 A 悲伤， 选。 是错的，对吧？ 哎， 哎呀，我还说，我还为他捏了一把汗呢。我说，啊，这么笃定选了错的，嗯、 人是聪明人。哎、 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 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哦，有电话那一段的合唱了。 哎呀，我们完成了一个合唱，看起来、听起来，我们都还挺喜欢这首歌的。 嗯，好吧。 好，来第三首。 哎， 好，最后一首歌了哈，加把劲儿啊。 好的。嗯， 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什么 ？A. 沉静 ，B. 恬静。 嗯，这个选什么？ 这是什么歌呢？我想一想啊。 来给唱一段。想不想听？ 对， 最亲爱的。你睡得怎么样？ 这是干扰啊，这是干扰哈、 啊。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什么 ？A 沉静 ，B 恬静。 张宇的歌，一首老歌，用心良苦。 啊， 对啊，选恬静，恬静就是错的，对不对？ 恬静是不是？ 对。 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 三题全错， okay. 反转成功。 谢谢。 哎呀，玩的就是心跳啊！ 哇，张宇的这首歌我怎么压根想不起来这句歌词了？ 对， 都记得是副歌。你说你想要他，好吧？ 嗯， 行了，恭喜你三题都对了，接下来会有机会 谢谢 啊。其实应该谢谢自己啊，或者其实应该谢谢你，我们应该谢谢你，也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可以在电话里面的这样一个通话的机会。 嗯， 并且呢， 嗯，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好好的去。哎，说几句你想说的话，给自己想要送出一个祝福的人。 对，他今天特别的就是沉着冷静，让我觉得很像是我们电话那一端有一个主播。 那一团对， 行，我想说两句话。然后首先呢，我想对两位主持人说一下，我觉得因为我作为一个听咱们节目不是太久的一位听众呢，我特别 enjoy， 特别享受每次下班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听你们的声音，觉得特别舒服，你知道吗？然后因为工作了一天了，觉得特别累，然后听咱们的节目以后就觉得特别的放松，就把工作暂时抛一边，所以呢特别还有你们的声音也特别好听。 你感觉 所以我就 听你这个描述，感觉我们是在这个是一个 SPA 的店，你知道吗？ 感觉像是个软职，是个软广。 真的有这种 SPA 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让身心放松的感觉。 对我们来说 SPA 吧， 谢谢、 嗯、 很高的评价了，感谢。那有什么想要这个自己真正的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身边的人、 我想是这样，我想祝福送给我的妈妈，因为我的妈妈最近身体不太好、然后呢对我想通过电波呢祝福我妈妈身体能尽快的恢复起来、然后因为她在我心中是最重要的人。 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母亲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说其实母亲是一个家庭的就是一个基石， 嗯， 真的父亲是臂膀，就是你当你觉得说哎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你会为他牵肠挂肚，你希望他赶紧的好起来。对， 而且很多时候作为儿子他可能不会像女儿一样，他可以把很多嘘寒问暖的一些关怀最直接的表达出来。我相信其实小刘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发个微信或者打个电话简单问一下，不会让母亲能够感受到特别明显的你在牵挂着他，所以在电波当中把这段话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受感动的。 是的，所以 对，尤其是我因为去年有了自己的宝宝以后，我就作为父母以后对孩子这种爱呀，永远的是最伟大的和最纯洁的。 是的， 突 然感受到了，理解到了哈。 对， 是的，是的， 他的表达特别的精准啊。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我是从事国际贸易。 你看看，可能工作很忙，所以陪自己家人时间 对比较忙。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吧，我就帮你做主哈、今天帮你选一首歌， 选一首歌吧。 好 好 好。 今天我们这三首歌里面，我帮你选择的是张惠妹的这首《我最亲爱的》。其实里面的歌词，包括刚才唱到"世界不管怎么荒凉，爱过你就不怕"， 不怕孤单，对吧？ 嗯， 哎，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适合送给爱人，其实也可以送给自己的家人。 对，而且这是一个现场的 live 的版本，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朋友哈，就仿佛在现场听到了阿妹的演唱会，把你最深切的关心和惦念都送给你最想最惦记的那个人，不管是家人爱人还是朋友。 对，祝妈妈这个早日康复， 嗯 啊，希望一切都会很好，好吗？ 谢谢你持续的关注， 谢谢， 拜拜小刘， 拜拜小刘， 拜拜， 下班快乐。 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女人，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世界不管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What you get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刚才听这个现场的 live 让我有些感慨啊，就是真的好久没有去听演唱会了，因为毕竟因为这两年啊，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的线下的这个活动啊，包括一些演出也受到了一些波及，所以很久没有真的到那个大的那个现场啊，就是尤其在那个体育场里面看演唱会那种感觉，那真的是很棒的。 对，那种 live 的现场呢，不仅是能够让歌手能够很尽兴的去演唱，同时听歌的人其实又会比在家里面或者我们在广播里面听一个录音室专辑现场感那种氛围感实在是太好了，而且你能够有更多的共鸣从那样的一个现场当中听出来。 咱们就先不说听歌这事儿， 嗯， 唱歌有没有一回是你觉得唱得很尽兴的？ 当然有啊， 是什么时候？自己在家里的时候？ 没有， 明白了， 大概得有十多年前了。 OK， 也是在朝阳公园，我记得那一次还是有亮颖，张亮颖在舞台的现场，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小的比赛，那个比赛呢，最后是拿到了一个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 哦，哎哇 ，number one 的位置，对对 ，number one 的位置， 哎， 然后呢，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跟他在同台，但是并不是同唱一首歌，我当时选了一首玛丽亚·凯莉的《My All》。 哇、wow、哦 ，My Oh，Sorry， 没有什么别的语气可以表示我的惊叹。 后来呢，然后他后面唱了一首歌，因为我当时紧张到已经忘记他唱什么歌了。 你 后来有一个合影， 你没有选你最拿手的歌啊？ 那会儿就觉得拿手 的什么大河向东流啊，滚滚长江东逝水， 哎，对，还有包括什么爱江山更爱美人， 爱不释手。 当时一定要选一首英文歌， 哦、 我记得主办方是有要求的。如果不是咱们当时北京乐广播搞活动的话，就有可能当时是900搞了一个活动、okay. 所以当时是参加那样一个比赛。900 是什么？ Music Radio。 我没有听见哦， 别这样是吧，都在北京地区。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我也最近选择性失忆了。然后呢 后来就有这样的一次很尽兴的机会，我发现在那样的一个大的舞台现场，首先它那个音响调制的是让你非常舒服的耳返的状态，还有包括你的这个话筒的音响的这个声场是跟你在 KTV 或者包括你在一个小地方唱歌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哦，我明白，就跟我在那个就是过道里面和水房里面唱歌是两个感觉。 不夸张，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次也是金老师去调的音，金少刚老师去调的音， 厉害！ 哎呀，所以那次真的是感觉 唱得很尽兴， 对 不对？对。 但尽兴其实达不到，因为只有一首歌的表演时间。其实 你还想唱几首？ 哎，对嘛，所以你说你非得问我尽兴的一次，我觉得那一次应该算是比较尽兴的一次，跟唱歌有关的经历。 我就不该问，哎呀，说这么长时间。哎呀， 谢谢你给我机会， 后悔 PD 啊， 说了半天这个事儿、啊。 谢谢你给我机会，搭档。 对，我其实想说，其实对于无论是听歌也好，唱歌也好，现场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我其实也有相关的经历啊，就是在一个大的舞台唱歌。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包括你的音准，你是不是能够听得清楚耳返。 嗯，所以要习惯，很多人其实一开始是不太习惯耳返的。你会看到歌手有时候也唱一唱把耳返摘掉了。 嗯，我们期待早日会有机会能够再去现场去看演唱会。 嗯， 而接下来我们继续，好，我们来把最近测评的新歌拿出来和大家听一听吧。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 live house 看到他的演出，他是满舒克。现场的感觉还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拿我们某位同事的这个习惯的用语，非常的炸裂。 你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 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should be by your side， 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我陷入你用眉毛不经意不好的剧，我不是傻是因为我乐意，你是我的能量无计可的摄取，这一次我打算自己疯狂的彻底，就因为要打破魔兽的界限，你就是我的自律无法抗拒的甜点。我现在加速狂奔，心飞快到达边缘，我只想和你锁定不领取他的眷恋，因为是你的心是你的磁场，你的魅力释放我的世界震荡，我已经为你痴迷疯狂，像彗星的碰撞，你展露着锋芒，颠覆我保守的判断，不再完成的多半开始泛滥，不需要多余的赞叹，你让人贪婪，时光泛转换变成灿烂，越来难关，我知道我们彼此开始有新灵感，吸引力的法则他们把我关系，不费吹力之力把我领地给占领，我的情绪我反映我的定力和专心的为你精打细算，没有人能够把你替换，甚至不及你的一半，是你的吸引力把我击穿。 Can't waitSo for you， 相信你的吸引力。Can't wait， sing for you， 为你唱的旋律，因为你沉迷。注定你是我的 vibe， 注定我是你的爱。三分钟的热度不适合我，但我不想等待。I don't wanna live your life， should be my side。伤心的回忆都留给他们，皱起眉头去猜。 满舒克前两天啊，应该是就在昨天吧，我们测评的新歌啊，已经入库了啊。 时间太近了，近到都记不住。 哎呀，可不是啊， 嗯、 一天不见大家想得慌嘛。 哎，新歌一首，吸引力。 其实我倒觉得你说那个没关系啊。就是我突然想到，我有很尽兴的一段时光，就是在电台。因为那个时候也做早间节目的时候，每天也会有 call in， 然后就和听众打电话，就是大家聊天。 嗯， 就是那时候我应该是人生当中很尽兴的一段时间。 因为那种感觉是不期而遇的，你没有办法做万全的提前的准备 啊。一个人做三个小时节目，能不尽兴吗？ 哎呦，真实的感觉 太 好 了， 所以我也希望你继续保持真实的状态，好吗，搭档？ 哎，难道现在不真实吗？ 刚才是谁失忆了，是吧？ 啊，对吧？ 连一个频率都记不住， 我就不记得了。确实，可能哎，短暂的失忆嘛。 好， 你看那个时候，就是你打电话进来，我说，哎，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有没有喊错频率的时候？ 一路畅通。就感觉当时我印象很深嘛，哎呦，来砸场子的啊！ 哎，现在也有一些朋友们，比如说想进隔壁台的聊天室，但一进来之后说了别人的互动话题，然后我们就会有听友特别善意的提醒说，不好意思，你进错了聊天室。但是我们特别开心的是，因为现在听听 FM 聊天室很多时候靠热度来给大家推介一下，比如说哪个聊天室的话题更靠前，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聊天室的热度值比较高，吸引大家进到我们的话题里面来聊一聊。 对对对对， 嗯， 现在心态好多了、啊、 嗯，好，不生气了哈。 对，今天去这家吃，明天来我们家啊，以后一个月都来我们家就行啊。然后呢，就是刚才你说到听听 FM 聊天室，现在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报名这个你好大主播， 嗯， 北京广播电视2021的融媒主播大赛。然后呢，据说是放宽了门槛，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都可以报名。 嗯、对，获奖者的不仅可以获得奖项的证书、现金奖励，还可以受邀参加颁奖典礼，更加有机会的是获得签约的资格， 嗯、 成为一名真正的主播，实现你的梦想。 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紧报名。 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有时候我发现我有一些执念，就是我觉得此生都没有办法消除的。 比如说 吃早餐，就是这个执念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的职业的起始。做早间节目就没有办法吃好的吃的早餐， 嗯，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念有一段在我的职业和职业的生涯的间隙的时候啊，可以有一段时光是无忧无虑的，然后每天睡到自然醒啊，然后起来以后去吃一个什么早午餐 brunch， 好难受， 哇哦 nice。 希望你的午餐很美味，早餐也很美味。晚餐呢？现在是没有晚餐的时间了。 我们总会需要一些尽兴的时光啊，尽兴的去享用美食，尽兴的去兜风，尽兴的和你爱的人在一起。 想要和你一起去外面兜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系好安全扣。天空就这样开车一直往前走，让风吹走所有的忧愁，再播放你爱的那一首。你开车带我兜兜风，感受着微风的温柔，我眼里只有你脸上笑容洒下夜空。听一首情歌再兜兜风，我想要天空，就这样开车一直往前走。 伤和利益，一关迢迢岁月人如意，我盼浪浪清风又安定，你听遥遥空谷的回音，我和两两花香伤和利益，一关迢迢岁月人如意，我盼浪浪清风又安定。重听雪飞剑如侵染了白风顶，爆出离我长空划破了金鹰，儿女豪情皆当壮志凌云，我攻那马四皓月重听雪飞剑如侵染了白风顶，爆出离我长空划破了金鹰，儿女豪情皆当壮志凌云，我们一起凡人外点谢别无所求，看那群下被偷走我心中何必饮下就被誓言酒，但如何翻云覆雨放手为云，他被天地间高永生安定过今年，酿的亭亭长长流溪流我情催雨雾，西小山野发自心腹行至天涯间，天生中一剑出密布血染大场，不怕黄泉路远里做困难五花魂灵安享剑气过天年， 来吧所有军前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一站式吃喝玩乐去哪里好呀？ 当然去居然之家丽泽店啦！对，你没有听错，这里不仅是家居卖场，更是吃喝玩乐的天堂，吃河马鲜虾海底捞，喝奶茶咖啡很解渴，娱乐影院萌兽波乐乐，即日起消费满10000元即可赠吃喝玩乐大礼包一份，内含海底捞100元抵用券等，逛家居吃喝玩乐只来居然之家丽泽店，就在西三环丽泽桥西北角，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初上灯火，霓虹的。 最前排， 你还坐在小时候的篝火旁，看天上的月亮还是那个模样，北斗星在指着你的前方，在夜里你也不会失去你的方向，不会再度感到迷茫，湖面倒映着 着天空是你心中的梦想，丢弃内心不安的彷徨，不会在任何寂静夜里孤单幻想。 总在见过一场暴雨才懂信念未被击碎，可经历过沉寂的梦想追命再不疲惫，曾经再沉寂再努力也赞叹过神秘，曾经为神下的风景可曾付出过全力，还没做再复制一句擦掉痕迹，曾经许下多少豪言壮语太无趣，抓不住机会 Let it go 就别再理会，被击溃的理想太脆弱没太多的滋味，走心的最能代表内心，钢琴再次弹奏，就算把听说故事记录雷声当作伴奏，谁的馈赠也许作为赞的听众才懂，是镜或拙劣模仿听的 Not the free the rhythm Now you know the feel 新节奏钻研最新的对策，拒绝去邂逅嫌弃眼神，由谁制定规则， Call me the king of Musa 泥水做产品的配色，胜败输赢无所谓，自甘堕落才是罪恶。经过无数次冲击却依然抬起头，看见你是我默默深情继而开始自我反思，感谢你们没放弃握住我的手， Hold my hand 是时候开始飞行独立， Hold my hand 遵循前行者留的足迹，穿越过流沙我们终究无处保护，不管原来和我你依然上空永不坠落， 忍住期待着胜利存在的痕迹，歇斯底里奢望着黎明，拒绝别的声音从未放弃，在乱战后的废墟找寻记忆，终归在最泥泞的沟壑里看到堕落距离，不管孤独还是继续靠信念维持秩序，努力探路哪怕继续听着嘲弄不发一语，抓住机遇的风浪味终将放低了浮夸，寻找着真理看向前方，继续下一段的 journey， they don't know the feel 真理在干涸的沙漠降落，该执着寻觅绿洲燃起希望，那团圣火就算落寞，去激起尊严不再需要沉默，习惯堕落在沉着里选择假装还是过错， 篝火旁在启程啊，然后很励志的歌，永远都不会忘记自己年少的梦想啊，尽管你现在听上去会觉得这是一件特别遥远的事情， 嗯， 或者说不值得一提的事儿啊，但是只要你还记得它就好。 有时候我想到上一次坐在篝火旁的时候应该也是跟一些小伙伴出去玩，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在玩的那个瞬间，你在篝火旁，其实那是远离大城市生活节奏和习惯的一种体会，也会觉得挺尽兴的。 是的， 嗯， 昨天我还看到一句话说，人生的意义所在就是一直在路上 啊。 哎呀，这个人生如逆旅嘛，所以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就看你怎么用哪个角度去看待它。 嗯， 所以说到理想，哎，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国家大剧院的这个演出啊，因为其实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县城长大的师专的毕业生杨彩虹啊，因为爱情和理想，就跟着自己的男朋友啊，就到了家乡，然后兰溪村成为了一名山村女教师。 嗯，但她男朋友呢，因为走出了山外去继续求学，慢慢的也就不满足于山村的贫困和那里的爱情了，所以她取消了婚礼，远走高飞了。失去了爱情的杨彩虹呢，因为对于山村和孩子们的一种眷恋，她决定继续留下来执教。 嗯， 伤残的复员军人，为人正直的村长周洛平，被彩虹的美丽的心灵所深深打动，所以这两个年轻人互相表达了爱意，彩虹也再次收获了珍贵的爱情。 嗯， 当山村再次被幸福笼罩的时候，但却有悲剧在这个时候悄悄地降临了。 好的，不剧透了啊。 嗯，这部剧有点跌宕起伏的感觉。 9月8号到12号啊，这个由刘恒编剧，然后侯亚作曲的原创歌剧《夏日彩虹》会全新的亮相，然后呢，大家一起探讨去理想与现实、牺牲与奉献的价值的抉择。详情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拖进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印证你的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今天我们要打破次元壁的这个过程，到底会是一个哎撞得头眼疼的过程呢，还是一个非常顺畅的接受的过程呢？要听听歌了。今天要听的是一首国风新歌，来自于歌手艾辰和 Vicky 梦幻联动的一首歌，叫《秀牙》。 很多时候在这个点儿听听国风的歌曲，会让我们觉得还挺接地气的嘛。因为很多流行音乐都是来自于西方的，但是国风的这样一些曲风，包括一些元素，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今天这首歌呢，我们来认识一种茶叶好不好？因为秀芽原本就是一种茶叶的名称，它原产地是在重庆的山里面，也象征着秀丽典雅的巴山蜀水。而且这首歌呢，直接就以秀芽为名，表达的是什么呢？君子以茶会友的一种意境。 哎呦，学习了。今天下午我们还在开一个会的时候讨论说啊，梨有好多种啊，梨呀、啊，梨子有很多不同的品种， 能说几种？ 对啊，然后说茶其实有很多种啊， 那更多 了。你能说 了 什么？别说红茶、绿茶、乌龙茶、普洱 茶、 龙井茶，就说到这儿就好点了啊。再往后，你看今天我们又学了一个秀芽， 对 啊。然后呢，其实两位演唱人，就这个艾辰和这个 Vicky 啊，其实也都是国风界比较出圈的歌手。 对，尤其是艾辰，艾辰前不久有一首叫《清空》，也是成为了短视频平台上面很热门的 BGM。 这两位歌手现在就是有一个梦幻的联动 啊。 算是体现了君子以茶会友的意境吧。 对，我们就邀请大家以音乐来会会我们更多的听友，希望可以让你们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 哎呀，好茶，也就是会带来无限的遐想啊。 谁知千年一见难压，山野几处人家，皆为杨作水后留下繁华，萤火烧尽如牙。茶几檐下对盏了生花，而我袖卷轻纱，待朦胧风干后相守出发。将青丝我小心解下，明月色不负这红了，等你归来是共花。千百雪山行茶，煮牵挂，趁着一株茶色，诉你般微雅。今生茶香千花，干枯饮下，你是我最新的修养。相思沏一壶茶，你是我牵挂。饮下透过窗纱，染红了脸颊。让它岁月放下，茶一无暇，对天涯。送春影下，天星拆成茶青，炊烟如花，春香聚于成河。月笼寒舍，故事曾留下，而我无声牵挂。当星辰入梦时，寄身于他。将青丝我小心解下，明月色不负这红了，等你归来是共花。千百雪山行茶，而我煮牵挂，斟着一株茶色，似你般微雅。今生茶香青花，干枯饮下，你是我最新的修养。相思沏一壶茶，你是我牵挂。饮下透过窗纱，染红了脸颊。让它岁月放下，茶一无暇，对天涯。千百雪山行茶，而我煮牵挂，斟间一株茶色，似你般微雅。今世茶香千花，干枯饮下，你是我最新的修养。相思沏一壶茶，你是我牵挂。饮下透过窗纱，染红了脸颊。让它岁月放下，茶一无暇，对天涯。 秀芽，一首国风的歌曲，然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今天聊的是尽兴啊，不免想到说啊，人生当中太多次呢，我们和自己的好友相聚的时刻，你要说以酒会友啊，尽兴的时刻那是相当的多。 嗯， 酒喝到位了，自然就尽兴了。 对，量也要适中，但是想要说以茶会友，茶喝多了也不行啊。 茶也醉人， 对，有人喝茶喝多了也不行，嗯，所以茶要慢慢的品，还要讲一些喝功夫茶的一些讲究和步骤。 对， 嗯， 我想说的是，以茶会友，真想就是喝到尽兴， 哦， 那其实就很难了， 嗯， 因为就要求说你们两个人这个高度的契合， 对，都喜欢某一个类型的， 对对， 比如有的人喜欢，他可能是喜欢比较暖一点的红茶， 对。 是吧，烘焙过的或怎么样， 接着说接着说。哎呀，戴姨自己往坑里跳啊，我们来接下来听戴姨老师讲茶。 不不不不，不懂不懂，因为之前在隔壁屋也听他们请了一些懂茶的老师来聊过，发现如果真的你听进去了之后，发现有很多门道是很有意思的。 对，茶道茶道，这里面有门道啊。其实就是简单的说，我觉得茶会喝的人很冷静嘛，就是喝就聊天的时候，你要谈事儿的时候， 嗯， 可能可以约个朋友啊一起喝喝茶，最后发现呢，就是哎，好像也就只有喝茶了，嗯。 为什么？为什么只有喝茶了？ 那怎么着？喝茶你还得就个串儿是吗？ 那不会啊，那是从这个吃上来说，确实单调了一些。人旁边会配一些小的茶点。 哎，对对对对，哎，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喝茶也喝尽兴了，代表对面那个人那一定是特别对的一个人。 我见到过有些朋友，他们去喝茶是每个人自己带一点，比如今儿我带一点什么碧螺春，然后你明儿带一点别的一些茶，然后咱们各自来分别的邀请别人来品一品。 哎， 夸夸你的茶，然后扁扁我的茶。 哎，那你听说过开会尽兴的吗？ 开会尽兴， 你知道为什么？ 这是有多喜欢开会？ 我就想到了某一次听到说我们的一个兄弟台啊， 嗯，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啊，他们在杭州嘛， 嗯， 哎，就是人家说，哎，下午要开个会，部门的这个小会啊， 嗯， 商量一些节目的创意。 嗯哼， 好，去哪开？西湖边上找一个。找一个茶楼， 好啊， 坐那边喝茶然后聊，我就觉得啊，当时觉得很羡慕。 对呀， 后来真的有一次你去到杭州，你发现，哎呀，喝茶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讲环境。 嗯， 就是如果你挑对的地儿，这个茶真的是能喝出来诗情画意的。 嗯，没错， 哎，就坐在那个湖边上，然后呢喝那么一壶茶。 我记得上次我去杭州也是，如果你想在下午一个特别黄金的时间段，在西湖边上找一个不管是酒店或者一个可以喝茶的地方，你需要提前去预约。 对， 要不然你是没有找到能够看湖边最好的风景的那个位置的。 是， 嗯， 哎呦，就什么都能看到那种啊， 哎， 不管是人还是风景。 对对对， 啊， 所以像你说的，可能喝茶真的不在于那个真正茶本身了。嗯， 对。然后我记得那次就真的是好像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就一边喝着茶，老板再续壶水，然后再看着那个太阳慢慢慢慢的落下去，时间过得很慢，但是你又觉得说自己的心里面有很尽兴的一个状态。 对， 嗯。 原来有人往玫瑰色花香一悄悄成为过往，细雨里的日光小镇的风光早已跌落在时光，随手采一片月光，就把夜晚都照亮。就算错过一整片夕阳，你的目光燃烧四方。中的微凉，夏日的松香，还闻得到那芬芳。细雨中的日光，小巷的中央，忽然都失去重量。 向你转身的地方，就算错过一整片夕阳，你的眸光燃烧四方。人来又人往，玫瑰色花香一悄悄成为过往。 所以尽兴并不一定是一个疯狂的狂欢的状态，有可能是个安静的状态，哪怕你就是静静的喝茶啊，是吧？ 嗯， 或者是只是静静的坐着，有的时候也会有尽兴的感觉。 哪怕说放空，我一直觉得放空这个词儿以前不太懂，后来这些年觉得偶尔放空，觉得特别的自在和舒适，那种感觉也是一种尽兴。 看什么职业吧， 嗯， 出租车司机啊，的哥说放空，哎，这不行。 那人家就是 放空车回去，不行不行不行。 人家那是在旁边，你没见过很多的哥特别喜欢在他们不是特别忙的时候约在一块儿，在一个树荫底下下盘棋。其实我觉得那种是在你忙碌的生活节奏里面难得的一种休憩状态，那也是一种尽兴。 说是不要放空车回去 啊，哦哎，好吧， 跑了一趟首都机场啊，不能放空回去。好，我们其实会今天借这个尽兴的话题，想到自己的一些记忆，就太多了。哎，吃火锅，你有吃的尽兴的时候吧？ 哦，那是扶墙进扶墙出那种，不叫尽兴吧？ 吃自助 那是吃顶了。 对，这个。这个太多了，我们看大家留言好吧。 好嘞，来看看大家留言哈。邱晓峰也说了，尽兴就是一种心态，他说无论身处何事啊，融入沉浸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很好。 还有人直接说了 enjoy your time 啊。 还有就是在路上旅行的感觉，其实有时候也会让你尽兴啊，对吧？ 有人特别喜欢制定旅行计划，就是甭管说这个有人喜欢操心，有人喜欢不操心，所以像特别喜欢去制定计划的人，享受的是那种制定 DIY 的路线，然后并且别人跟随这样一个路线玩得很开心，他就觉得自个儿那个快乐是 double 的，是成倍的。 是，哎，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在旅行的途中碰到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我们当时一行人碰到她，觉得很哎，就看着像中国人，哎，就果然，就问她，她就是自己一个人拿了一个箱子，就拎了一个行李箱，就是我们当时问她说你这个旅行计划是什么？她说我没有计划，我就是走到 哪 儿是哪 儿， 然后就买那个就是他们那个通票。就我觉得那次旅行经历其实对我来说也觉得很尽兴，就是你不用跟着别人，你就自己想好了说哎，我大概这个通票我可以去很多的城市， 对， 然后呢就有一种一直在路上的感觉。 而且很多人特别享受这种随意，就是因为他不必被每天的一些规定好的一些行程和景点牵着鼻子走，对吧？你就能够真正做到说我想在哪个地方多停留就多停留一下，哪怕是在享受一下假想一下自己在云端。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啊？来听听华健的这首歌，叫做《在云端》。 晃呀晃，空空荡荡，迷路的太空舱。飘呀飘，无穷无尽，茫茫如白日梦一场。总是那么荒唐，那么轻狂，跌跌撞撞，那么混乱，孤单的一个人，天荒地老，晃呀晃。冷冷的夜晚是没有梦的弹簧床，茫茫然回到转眼瞬间，无意识流冷汗，多少爱的野蛮，爱的背叛，天旋地转，爱的迷惘，有点烦，一世纪过了一半还很长。在云端遇见你的地方，在生命的转弯，你让我有天堂的想象。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从世界另一端最神秘的磁场，哎呀呀哎呀，梦一场。 的下一站，好不等，等好久，等着我来坠入你的网，从此为你痴狂，为你浪漫，念念不忘，为你惆怅，一天算一辈子，一人一半漫漫长，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地平线那一端，让宁静的时光去遗忘，有泪光凝望你的眼眶，望不清的海洋，一层层的海浪，哎呀呀，哎呦晃呀晃，生命的转弯，你让我有点痛的想象，在云端你深邃的目光，从世界另一端最神秘的磁场，在远方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地平线那一端，让宁静的时光 好听啊，好久没听这首歌了，在云端，周华健。 慢慢的让身体变得更轻，犹如一道白烟袅袅升起。你刚刚不是说孙悟空吗？孙悟空来了。 对，但是你刚才念这一段的时候就特别像白骨精。 云南虫谷白雾要来了。 吓人。 收音机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点亮起的车河，夏的喧闹，冬的萧瑟，瞬间定格。也许你也恰好和回家路上的我听到同样一首歌， 环绕着你直达目的地啊！现在接近尾声了，今天聊的是尽兴，希望你们有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也会因为我们的节目听得尽兴。 嗯，现在在聊天室里面大家还在继续聊哈，有人提到了扫黑风暴里面说那个孙兴被大江爆 K 的那一段，心里实在是太爽了。觉得感觉好像自己像伸手哈， 恨不得自己去演那大江。 对对对对对， 哎呦，说到今天晚上的比赛，还有说国足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啊，今天晚上希望也是一个尽兴的夜了啊，国足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不要给澳大利亚人任何的机会。 刚才有听友说今天晚上国足要3-0跟日本队，我说 都是美好的想象和愿望啊，希望能够成真就好了。 好吧，不管是观剧的还是观球赛的，希望大家都可以通通尽兴。 是，也许不会像以前啊，曾经的那些夜晚和你的兄弟们那么尽兴又自由自在的去看球了，但是即使是在早晨收到一个让你开心的比分，我想也值了。 Can I do? What can I do? 希望小伙子们能够 be better man。这是首歌 Better Man 作为今天的收尾。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better man。 另外一首歌，